后来围了几个月之久。因为王毅在军事上的右倾主义，结果孤立无援的宛城被刘演成功攻破。城破之后，任光对人生也就不抱希望了，于是沐浴之后穿了一身漂亮的衣服准备上吊。正在这个关键时刻，汉军士兵冲了进来，他们见任光的衣着光鲜，就纷纷抢着要。都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可此时的任光啊，却要为了一件衣服而拼命。我什么都可以给你们，唯独不能动我的衣服。任光很霸道，那士兵也都很霸道，我们什么都不要，就要你的衣服。于是乎就开始了一场抢衣服大战，抢来抢去，士兵们火了，自然要向任光开刀了。而就这个时候，一个人的出现挽救了任光的性命，这个人就是刘赐。他就说了一句话，任光就决定放弃求死的念头，跟着他干。谁要是敢抢他的衣服，我就杀了谁。是啊，刘赐的英明已经在这短短的一句话当中展露出来了。跟着这样的领导干，有前途。任光死心塌地地跟着他。刘玄迁都洛阳之后，他被封为信都太守。正是因为这样，在河北大多数郡国都归降王朗之后，知恩图报的任光却是个例外。他斩杀了使者，然后带着4000精兵和李忠、万修、阮矿、郭唐等人是坚守信都。但他还是时时担心王朗兵到。这时候听说刘秀来了，那个高兴劲儿就别提了。刘秀的才华他是知道的，昆阳大战的后期他也参与进来了，亲眼见识了刘秀的英勇和强大。此时呢，信都正需要刘秀这样具有领袖风采的人物来主持大局。也正是因为这样，任光非但风风光光地把刘秀迎进了城，而且还叫他坐上第一把交椅。这下刘秀倒诚惶诚恐地推脱了，毕竟不可能一来就剥夺别人的兵权呢。一个铁了心的要让，一个铁了心的要推，正在两个人忙得不亦乐乎呢，第三个人出现了，合成郡的太守披童冒了出来。这个披童也跟任光一样，坚持不肯投降王朗政权。听说刘秀到信都之后，他带着2000精兵就来了信都。见刘秀和任光正在进行太极呢，他是纳头就拜，拜完之后对刘秀说了，头把交椅的位子如果将军不肯坐，那我就带着我的人马回合成郡，然后把合成郡献给王朗。刘秀听了半天都没说话呀，最后只能点头答应。人就是这样，当你什么都不想要的时候，偏偏找上门来。刘秀原本一路逃亡，跟光杆司令也差不了多少，但突然一下子，信都跟合成的军马都归于他的麾下，还真就印证了那句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一下子有了这么多的人马了，尽管在别人眼里那还是少得可怜呢。刘秀在高兴之余，马上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讨论下一步该何去何从。在会上呢，刘秀首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河北这边王朗一手遮天，待在这儿很危险，我们还是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吧。 意思是说他从洛阳来到长安去。刘秀还没把回长安的意思说透呢，批同就站出来唱反调了。我反对，河北是一片艳阳天，怎么能弃明投暗呢？接下来他又进行了一番解析。河北看起来已经是王朗的天下，但实际上王朗是徒有虚名啊，势力看起来很大，实际上很小，现在归顺他的都是一个个趋炎附势之辈。民工如果集两郡人马去攻打王朗，一路宣传王朗的罪行，广施民工您的恩惠，响应的人应该很多，到时候王朗肯定会落得个众叛亲离的下场，河北便可归民工所有，如此就可干一番大事业。再说如果民工执意要回长安，两郡的士兵也不肯背井离乡跟您走啊，您回到长安又是光杆司令了，以后恐怕再也没有翻身之地了。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刘秀不是傻子，自然明白两郡士兵愿意跟着自己的原因。他们是认为他刘秀是指很有前途的潜力股，才跟着他干的。但是仔细想想，批同的话也很有道理。河北是刘秀大展宏图的绝好时机，如果不抓住时机逃回长安，等于又回到了原点，千方百计地来到河北，就变得一点价值和意义都没有了。听君一席话，胜走人间多少弯路啊。刘秀就没再讨论，马上确定了接下来怎么走，留下来。铁定要留下来之后，刘秀的心里还是不踏实，才几千人马呀，和王朗相比实力悬殊太大了。为了尽快多拉拢些人马来，他决定联合在信都附近一带活动的城头子路和栗子两支农民起义军。这两支军队都拥有兵马几万之众，表面上依附更始政权，但实际上都是一方诸侯，干的也是打家劫舍的勾当，势力大，名声坏。跟这样的地痞流氓合伙干事业，能有什么好下场啊？眼看刘秀有点病急乱投医了，任光站出来说话了：我反对。刘秀很无奈地说了：我们人少啊，不这样做不行啊。任光就说：兵少可以招啊，附近这么多百姓都能够招进军中啊，可这年头招兵多难呐，难于上青天。哎，有钱能使鬼推磨，招兵难，如果我们给他们甜头，让他们觉得当兵能丰衣足食，当兵又光荣，不就可以招到很多的兵了吗？任光接着把他的构想说了出来：如果攻下城之后，允许士兵对财物进行抢劫，谁抢到归谁，谁抢得多，谁得到的多。这虽然是个下策呀，但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刘秀只能这样做了。果然，因为有财物的刺激，很快就招到了4000人马。随即，势力壮大之后，刘秀决定对王朗进行讨伐。他封批同为后大将军，为开路先锋，封任光为左大将军，李忠为右大将军，万修为偏将军随后，命宗广领信都太守士，留守后方。分工完毕，刘秀没有急着进攻，而是进行了磨刀，派人四处造谣啊， 说是大司马刘秀带着城头子路和栗子都的百万大军来合力讨伐反贼王朗，凡是抗拒者杀无赦，凡是归降者赏。事实证明呢，磨刀不误砍柴工，这话一点都不假。造谣过后，刘秀率领大家来到了起兵的第一站唐阳县。他们满以为要有一场硬仗要打，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还没到唐阳县呢，唐阳县城早就已经城头挂了白旗，打开城门欢迎刘秀等人进城。随后刘秀是一路势如破竹，拿下了好多县，经过昌城又收降了刘植。作为刘氏宗族的成员，王朗起兵的时候，刘植坚守昌城不动摇，也是属于不和王朗同流合污的几个典型顽固分子之一。但现在刘秀来的时候，刘植却二话不说打开城门就把他迎进去了。之后刘秀继续带兵北上，先后拿下了曲阳、卢奴。正当顺风顺水的刘秀将要形成对邯郸合围之势，一个坏消息来了。河北真定的真定王刘阳起兵归顺了王朗。刘阳有十几万大军，他归顺王朗，意味着刘秀刚刚涨上来的势头又被打压下去了，军事力量又发生了倾斜。经闻噩耗，刘秀也没慌，他飞快地分析了形势之后，马上制定了这样的应对方案，不惜一切代价把刘阳抢过来。当然他这样想也有他的道理，那就是刘阳还刚刚声明归顺王朗，两个人还在进行磨合期呢，远没有达到蜜月期的程度。此时努力再努力，考虑到本是同根生的份上，刘阳还很有可能会回心转意的。对付自家人，当然自家人出马更好。于是刘秀派出了刚刚归降的自家人刘植，骨子里边流着相同的血呢，说话也容易啊。刘秀所料果然不假，刘阳接到了刘秀抛来的橄榄枝，马上就来了个投怀送抱。事情出奇的顺利，这倒让刘秀有点不踏实了。虽说刘阳说回心转意不难，但是刘阳要求明确关系。刘阳提出了明确关系的具体方案，和刘秀联姻。具体来说呢，就是刘阳要把自己的外甥女儿郭圣通嫁给刘秀为妻，这样他们就是一家人了。论辈分，刘阳比刘秀还低，要是刘阳的外甥女儿嫁给刘秀，那刘阳又比刘秀高了一辈。且不说这种关系的荒唐，更重要的是刘秀此时已经娶了新野的绝世美女阴丽华为妻。世欢当作执金玉，娶妻当娶阴丽华。年少风华时的刘秀誓言还历历在目呢，刘秀也实现了自己的誓言，阴丽华娶到手了，而且他现在拥有几十万兵马的指挥权，比执金玉强上了许多倍。但王朗一天不除就是祸害呀，他在河北没有一天安心的时候，而要彻底打败刘阳，是一颗不可或缺的棋子。如果把这颗棋子占为己有，那前途就一片光明，如果被王朗所用，就会星光黯淡。但是刘阳提出的这场政治联姻却让刘秀左右为难。是啊，虽然新婚没多久，刘秀就因为要到洛阳搞装修， 把殷丽华送到娘家去了。后来经过千辛万苦才来到河北，直到现在的逆境当中挣扎。刘秀无论是生死逃亡还是处于绝望当中，之所以这么坚定，这么锲而不舍，这么勇往直前，除了自己有着远大理想支撑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爱情的力量。远方殷丽华还在等着他功成名就，凯旋归来。可是呢，此时的刘洋却逼着他娶他的外甥女郭盛通。娶还是不娶呢？这是一个难题呀。娶，那殷丽华怎么办？要知道郭盛通可是刘洋的外甥女儿啊，他的父亲郭昌在真定那可是大名鼎鼎的郭百万，娶他过来不可能做小妾呀。而妻子只有一个名额，那意味着什么？殷丽华由妻变成妾。可殷家人对他不薄啊，在新野算是富豪的殷实倾家荡产跟他干革命，在他最失落最低谷的时候把妹妹殷丽华嫁给了他。这份情，这份意，这份爱如此深刻，如此刻骨铭心，不能忘怀。娶郭盛通就意味着背信弃义啊。可是不娶呢？那如果刘洋带领十几万大军归顺了王朗，他在河北历经生死劫难，好不容易打开的局面又将付诸东流。一边是爱情，一边是事业，刘秀最终只能选择事业。是啊，辛辛苦苦奋斗了这么多年，几经波折，几经坎坷，几经创伤，眼看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了，成功就差一步了，他不能因为爱情放弃事业，功亏一篑。我们可以想象刘秀答应这门亲事的时候痛苦的表情，我们也可以想象日后殷丽华知道事情真相后的痛苦表情。但我们也要知道，郭盛通是幸运的，因为他后来成了刘秀的准皇后，牺牲个人换取了真定王刘洋十多万大军的支持，刘秀的革命队伍像滚雪球一样是越滚越大，很快就攻占了袁氏、房子等几座城池，并且斩杀了王朗的得力部将李运。此后刘秀向百人发起了进攻，王朗的另一位得力部将李煜进行了顽强的坚守，刘秀是久攻不下。将军犯了屯兵于坚城之下的兵甲大忌，百人易守难攻，而军事要地巨鹿易攻难守，应该先把那里拿下，作为向王朗政权所在地邯郸进攻的根据地才对呀。刘秀很快就采纳了手下的建议，紧接着他占领了广阿，目标是直指邯郸。这一天，刘秀把邓禹叫到厢房，神秘兮兮地拿出一样东西来。邓禹打开一看，是一幅地图。刘秀一边看地图一边说了，天下那么多郡国，我现在才取得了一丁点的地盘，你当初凭什么说这天下是我的呢？如今天下大乱，人们就像婴儿思念慈母一样思念明君，而更古以来圣明的君王的兴起，关键在于他们具有常人不具有的德行，而不是由他们拥有的地盘大小来决定的。邓禹的这番话顿时解开了刘秀心里边的谜团，在几起几落之后，刘秀有点迷失自己了。